持健康码绿码和行程卡绿码方可返校和到校报到。如何应对开学综合征？所谓的开学综合征是指在开学前后，一些儿童青少年表现出的一种明显的不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的非器质性病态表现，包括焦虑、紧张、恐惧等情绪反应，还可能伴有头疼、胃疼、恶心、腹泻等躯体症状。遭遇开学综合征，父母要先做到情绪稳定，这是孩子情绪稳定的前提。父母要以稳定的状态帮助孩子规律作息，逐步恢复到上学时的节奏，慢慢适应开学后的生活状态。另外，要督促孩子做好开学前的准备，完成假期作业，准备充分，心里有底了，就不那么焦虑了。另外，专家还建议孩子在这个时间段适当增加与同龄人的交往，让他在交流中明白开学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都有，一旦他将其认同为正常，各种症状会很快消除。宫西达也绘本《遇见你真好》舞台剧，舞台剧《遇见你真好》改编自宫西达也恐龙系列的同名绘本，故事发生在海边的红果树林。棘龙宝宝来摘红果子，遇到了来捕食的霸王龙。当霸王龙张开大口扑向棘龙宝宝时，一阵地动山摇，大地裂开了，他们被困住了。他们被困在了分裂出去的小岛上。一段被迫的海上漂流，使一对狭路相逢的天敌变成了孤岛上的互助伙伴。他们一同为食物而战，一同迷失在荒岛，一同击败恶棍。但他们最终有没有一起返回大陆呢？巧妙的故事安排告诉我们，残酷的生存法则加上意外的海上漂泊，等于弱肉不一定强食。宫西达也绘本《遇见你真好》舞台剧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和3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儿童舞台剧《葫芦兄弟》。传说葫芦山里关着蝎子精和蛇精，一只穿山甲不小心打穿了山洞，两个妖精逃了出来，从此百姓遭难。穿山甲急忙去告诉了爷爷，只有种出七色葫芦才能够消灭这两个妖精。爷爷种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大葫芦，却被妖精从如意镜中窥见，他们摧毁不了这七个葫芦，就把爷爷抓走了。七个葫芦成熟了，相继落地变成了七个男孩，穿着七种颜色的衣服。他们为了消灭妖精救出爷爷，一个接一个的去与妖精搏斗。儿童舞台剧《葫芦兄弟》演出时间是10月4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双减政策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第24条规定，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之所以国家高度关注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因为学生的学业负担实在太重了。对社会来说，课堂内学不够，课外疯狂补的原有教育模式，不仅让国家提倡多年的素质教育成为一纸空文，还使得减负政策越减孩子负担越重。对家长来说，既使得孩子和家长的业余时间被众多种类的补课班所占据，高昂的补习班费用又使很多家庭的经济压力陡然上升。那么家长和学校还有学生该如何面对双减？今天的成长日记，我们专访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江总您好。 哎，主持人好。 双减政策下的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呢聊一聊这个老师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哈。毋庸置疑，老师们面临的变化是最大的，咱们从几个维度来去分析分析老师们应该怎么去适应新的政策比较好。 双减政策呢，它的目的就是在转变为分数论的思想，弱化以这个分数为评价标准，这就要求老师们要把对学生的多元评价纳入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内容当中。所以您觉得老师们应该怎么做好多元评价？ 我觉得多元评价本身是基于对于教学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自己孩子所在班级学生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去做的。 嗯， 所谓多元评价，就是我们要打破用分数这个唯一的公开的客观的标准去评价孩子。 嗯，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一个学校升学好就是好学校。 嗯， 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孩子成绩好就是好老师。 嗯， 那么针对于老师的评价，我想首先是需要打破的，就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嗯， 那么在这个评价之下，我们再说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好的具体的评价依据又是什么。我想可能这个需要一个体系上面的一个观念的转变， 嗯， 以及更科学的方法去规定这部分。 嗯， 那我们说一个孩子评价他，他的发展一定是说育人的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或者是一个角度。 嗯， 学习能力必然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更核心的任务就是学习。 对， 但是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讲一个孩子他的成长和他将来作为一个社会人，他就需要德智体美劳等等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均衡的发展。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在某一个角度都会有他的 自己的亮点 特长，对，都会有他的亮点。 嗯， 那么这个评价标准和这个教学老师如何去发现，如何去进行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要去从学生的总体评价上去考虑的。 嗯， 那么至于学习上，比如说我是一个数学老师，我是一个英语老师，那么针对于孩子的评价就一定不能是简单的分数。那你平常的课业表现，你的学习能力和你达成的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你的学习态度，甚至是你在学习上产生的进步，我想这些东西都应该综合的成为一个学科去评价一个孩子的一个最核心的标准。不能说一个班里头考80分以上的是好学生，80分以下的就不是好学生了。对，我想这个观念哈，也需要社会、家长和老师共同的去不断的去完善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为什么学，并且热爱学。我想可能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核心的初衷和目的。 嗯，确实。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么多年下来哈，我们的家长朋友、学生、老师，不同的身份，大家在对教育这件事情实际上都特别实用主义。 是的， 所以评价体系怎么规定出来是很关键的。比方说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词，好几十年前就在讨论， 是， 但是到现在我们需要老师真正去这么去评价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需要某些部门，比如教育部门，给这个全面发展更好的定义，更好的呈现才好，您觉得？ 实际上就在今天上午，教育部刚针对于新开学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嗯， 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实际上就针对于我们在新的一个学年里面不同学段它的教育和双减，以及针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等等所有的举措做出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规定。 嗯， 那我想这个是不是说这个政策，一个政策的推进和落地，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 它一定需要各个环节的相互疏通和协调，更核心的它可能需要一系列的从政策、从资金、从监管等等的这种配套制度的不断的完善。那我相信只要我们开始去扭转这个行为了，我们一定能够在不长以后的时间能够看到它的变化。 同意，这是一个方面哈，就是关于怎么样评价学生的这方面老师要做好的一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控制作业量啊，比如一二年级是不允许留作业的嘛，这个很简单，就不留就完了。但是三四年级开始有了，这就是老师要考虑的。控制量肯定也不是绝对的，这种简单的减少数量这么简单，要有让作业更有质量才应该是老师应该考虑的。所以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哈，我觉得就是控制作业的量 是说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你用什么样的作业的形式能够更好的提升你在课堂内的教学效果，这一定是衡量我作业质量的一个最核心的标准。 同意。 因为我们既然是教学，我们就要保证每一个孩子他得学得会。 嗯哼。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标准。那如何你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学会了？我想这个在作业上面更多的去花一些脑，花一些时间去进行研究，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质量。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作业本身也要考虑，一个班里头，我们客观的说，班里头一定会有一些学的比较快的，或者说接受起来相对比较慢的，一定会存在这种情况。 嗯。 那在这里面可能就要针对于你这一个班级里面的不同学习层次的孩子，要有差异化的作业。但是控制量绝对不是说我就放了你还爱学会学不会，我想老师不会这么做的。而是说在控制量的前提下，针对于孩子不同学科的学习能力，我们如何能够最后达成学得会的一个总体的结果。最后是在不损伤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前提下，我们能够更好的推进教学整个这个工作在课堂内的一个进行，它实际上也是我们对课堂教学的一个考核和反思。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教师也需要去根据学生作业完成的情况去不断的反思和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这个可能还会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这是老师们更需要去听取的一个建议哈，因为我估计这段时间可能老师的压力要比学生和家长压力大得多。 是的、 啊。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些小朋友们，然后给他们做什么样的调整，自己的一些教学方法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双减对于作业的时间和数量，包括睡眠时间严格也特别限制的特别严格哈、啊。包括对于辅导机构这种大大的削弱，使得教师就必须让他的课堂更加有效率。因为我确实也听到过我的周围同事哈、聊起来。到几年级之后，老师会善意提醒，以前哈、你可能会去应该上什么什么样的培训班、重点学习啥，但现在没办法了，都在自己身上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次一系列政策的改革，我们说大一点是我们的整个教育教学的主战场回归到学校。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来说，实际上压力挺大的。他们不仅仅要面临双减，就是减了作业，减了课外辅导，同时还要提升教学质量，要去做个性化的这种课业，以及就是整体的教课后服务，他们也要去参与。实际上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更大了的。那实际上我想替老师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在我们说回归主战场的这个前提下，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教师这个群体，我们给他们了什么样的支撑。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他们自己在个人职业发展，在自己的个人职业成就感以及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家庭上面的这种平衡。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最后让教师本身这个工作成为了一个大家愿意为之付出，并且成为了一个很高尚，或者说他真的一个人成为教师，他整个自己的在社会上面的成就感或者价值感就很突出的话，那我想这个岗位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来，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当然我也相信哈，各地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制度激励政策和补贴政策出来，但是我觉得也要真正的去做一下这个督导，我估计可能也要再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能够说做到几层都满意，否则最后很可能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担子全都压在校长老师身上了，最后他们不堪重负。那我们想达到的理想的这个双减三高的这种状态也不会有。所以他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说去改善教育环境的前提下，这个群体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同时我是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哈，家长一直 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环境下竞争下面，家长是很焦虑的。家长实际上也应该重新去认知教育，考虑孩子的自己的这个特点和特色，承担起来家庭教育的相应的责任，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怪在学校，怪在老师身上，因为最后你的孩子是你的，你的孩子的未来还是由家庭教育这个支柱去进行依托的，所以我觉得 家庭教育决定天花板嘛，特别来说。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变化哈、啊、是非常好的，就是教学这个工作由学校内部来完成。那么我们社会的整个针对于教育的资源投入是需要社会来完成的，是需要政府来完成的。家庭教育，你去了解孩子自己的个性和他为什么要学的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是家庭教育需要去解决的。只有各就各位了之后，我想可能真正的一个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才能存在。 当然要多方配合，这个非常同意哈。我们尤其会在夏季的时候专门来谈关于这个家长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怎么做好这个做好这个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他可能这个老师是一辈子一直在跟着小朋友在旁边的哈、对，我们还是回到老师这个话题上来，就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像孔子哈、提出来的这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实际上就要提示的就是个性化， 是 和学生特点。那老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有个教育的作用在里面，他应该怎么样的能够尽量契合到兼顾到学生们的个性化的需求和特点。 我想可能这个个性化，第一你要就是对于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个性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无论是在教学上面还是在育人上面，针对于孩子的个性去进行适当的引导，以及帮助孩子在学业和这种道德能力啊、劳动能力啊等等各个层面上去进行逐步的提升。我们说孩子本身他就是在学校里面他是一个集体环境， 对， 但是一个集体里面一定会存在不同个性、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学习能力甚至是不同性格的孩子， 对， 那如何让这些孩子都能够在一个班集体或者是一个学校内健康快乐，并且就是说白了就是身心健康的成长，那我想可能用统一的方法，用这种流水线加工的方式是一定不行的。 对， 你一定是针对于孩子的个性和特点去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甚至是真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或者说是在性格个人行为习惯上面碰到问题的时候，老师首先要去进行及时的干预指导，或者说让家长引入到我们整个教学里面来去进行补充。 对， 你举个例子，就是最近一直在说的这个手机管理，手机管理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你说手机是孩子或者说家庭个人的这种产物，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不断的去打破你学校的要求或者规矩，你不允许我带手机，你让我交手机吧，那我就再备一部手机，我交上去一个，兜里揣着一个。那像这种行为，我们要知道他是孩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一定的行为规范不断的去进行他引导，我们不怕他犯错误的，但是犯错误之后我们该惩戒，我们该教育教育，我们该引导，他真的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要予以及时的这种表扬或者说是奖赏。那么这样的话，只有通过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教育，我想可能孩子他的行为规范以及他的学习能力才能够不断的建立起来。 对， 嗯， 那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感觉姜老师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哈，就是对于老师的要求更多了，然后呢他的工作时长更多了，他原来的用于这样长的一个时间去管理和教育四五十个学生，那么有可能很多老师自己家的孩子他是很少有机会真正教育到或影响到的，因为他们 是 工作太忙了。 对， 所以就是职业角色和个人生活怎么协调这个问题，不应该 问老师，应该问，对吧？这个政策制定者或者是管理老师的这些部门，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付出的同时得到更好的回报，然后能够不知道或者他的孩子子女也受到相应好的影响，这个才是能够让老师更愿意付出，更愿意努力，甚至比如说让他的那个班额变得更小，比如25人左右，我们常建议的这样的一切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摆在了我们这个政策制定者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到？您认为我们还需要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有工作的成年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不光是教师，对吧？就是你我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次政策里面，在特别是在今天上午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里面，对于教师来讲，实际上有一些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对， 比如说可以弹性工作制，你可以根据你工作时长去调整自己在学校的时间，并不是要求你孩子到了到孩子离开你都必须在学校，你只允许工作，只允许照顾班里的孩子，自己家孩子不要去管，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点。 而且996007违法了， 对， 工作那么长时间。 这次也提到，我包含看各地的这个落地政策的时候，就是课后这个服务，实际上课后服务也是在很多地方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而且在这个课后服务上面也允许有一些有热心的、有专业这种专业度的家长，对社会人员，甚至是离退休的老师加入进来。那我想他们可以很好的帮助老师去完成这么繁重的工作。我还是觉得对于教师来说哈，教育孩子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他的个人职业发展的成就感。他真的是在这个里面他有成就感了，我想他的付出就是自愿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是觉得从社会上面，从资金上面，大家实际上第一我们要去认可教师他的付出， 当然 他真的做得好，或者说他的教学能力，我们真的是要予以认可，让他在这上面有发展。第二，让他老有所得。对吧，我真的付出了，我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我可以用我的收入去很好的照顾家人。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没有永远没有天平的平衡，但是它会有重心的这种偏移。 是的， 只要这个人本身是平衡的，我想他可能就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做得走得更远，做得更长。 没错。那么我们用了一期的时间哈，聊一聊这个马上面临的第一个双减的学期，教师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心理调整，包括自己的教育理念上的调整啊。下一期我们聊一聊家长朋友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再次感谢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金爱平江总，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